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跟家人都打完了招呼，新建下楼的时候扫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已经快12点了。这一点儿都不知道好不好打车，因为是在小区里面，走到大街上的距离其实并不算短。新界心里还在盘算着怎么个走法，结果很巧的刚到楼下就看见了一辆出租车，庆幸的笑了下，他走过去敲了敲车窗：“ 师傅，走吧。” 也就是同时，他注意到这车的后面坐了人，还是个熟人。傅志嘴里咬了根烟，坐在后面的座位上，车门敞着，所以刚才他走过来的时候，刚好车门把傅志给挡上了，他才没看见。本来想问为什么傅志在这儿，但是很快新建想明白了，他是一直没走。他在上面吃了4个小时的饭，傅志就在底下等了4个小时。场面变得有点僵硬，新建还来不及说什么，傅志直接掐熄了烟头，把车门带上。 上车吧。 然后拍了拍前面的司机，报了地址。车开到楼下的时候，新界说要去超市给傅志买点吃的，虽然后者表示一点胃口都没有，还是拗不过新界的脾气，最后买了点面包和卤味。到家里，新界先让傅志去洗澡，自己在厨房稍微倒腾了点吃的东西，傅志出来的时候刚好能吃。顺手拿过傅志的毛巾帮他擦了擦头发，新界有点无力地叹了口气：“ 你傻了，等我那么久，我在家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傅志没回答他，只是闷头吃了两口面包，有点噎，就了两口水。新建还想说什么，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傅志吃得很快，匆匆塞了点，就算是吃完饭了。自己把毛巾接过来，他不着痕迹地往后撤了一下。 行了，你去洗澡吧。 看出他的动作，但是没表示什么。新建点点头去拿睡衣。等他再出来，傅志已经在书房了。房间过道里能看见门缝里微弱的光，除了窗外的风声，一切都很安静。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走进了卧室，打开电视，随便换了2个台。那一夜，傅志是在书房睡的。两个人大概都熬了大半夜，所以精神都一般。随便洗漱完了，决定下楼吃点早点。傅志在临出门的时候提醒了一句：“ 拿手机。” 新建先是一愣，随即笑了：“ 知道。” 莫名其妙的僵硬因此而缓和了一点。吃早餐的时候，傅志总算是多说了2句：“ 所以你未来姐夫有个孩子？”“ 嗯，是个男孩。” 把昨天回家的事情跟傅志聊了2句，新建因为对面男人的开口而变得心情好了点。“ 我姐也带着一个，这样也公平。” 这种事没有公平不公平的。 淡淡的接了一句，傅志把粥喝完了就不怎么想吃了。他叫来服务员结账，然后站起来：“ 快点，要迟到了。” 新建头都没抬：“ 没事儿，迟到不了。” 慢条斯文的把吃的喝的都解决干净。新建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甚至都很刻意的放缓了速度，然后在傅志走得很急的时候拉了他一把，直接拉的手。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或许什么感觉都没有，傅志却愣了一下，回过头看见新建笑得一脸得逞，他没什么时间反应，只能任由对方走到他前面，然后还一路拽着他，一直到快到车站才松开。新建手上的这个案子走程序很快，因为是申诉过来的，案件重新梳理之后就要排庭，二审的时候是死刑。他研究完了审查报告，觉得量刑并没有什么问题，找检察长签了字，他当天送到了法院。高检的案子除了所占比重很大的渎职贪污之外，最常见的就是诉讼了几年的申诉，情节都比较复杂，几年下来的证据也差不多失效了，无论是量刑上还是在案件的梳理上都十分的繁琐。至于为什么4、5年才能上交到高检，一时半会儿没有人说得清楚。 上一个案子等排停的时候，检察长给新建了另外一个卷宗，这是一起诈尸案。已经作为被害人的涉案人在六年之后起死回生了，而被判了无期的杀人凶手在申诉了三年之后依然在监狱里服刑。根据卷宗上的文书证明，这案件在一审的时候就没有尸体可以用来尸检。法医的报告，被害人的尸体被嫌疑人弃尸之后严重分解，只能通过 DNA 的鉴定来证明被害人的身份。嫌疑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之后，这案子理所当然地被判了无期。可六年之后，这个被害人又出现了，不但没有死，还活得很好很滋润。嫌疑人和嫌疑人的妻子对于案件提出了申诉，但是一直迟迟没有音讯。在反复的拖延之后，最终是将这个案子转到了高检。 这个案子引起的关注度比较高，你处理的时候要注意方法。 检察长把卷宗交给新建的时候提醒了这么一句，后者点点头表示了解。这种案件一般媒体的关注度都会比较高，因为涉及到很多社会问题，所以民众也会很关心。所有公开审查的案件程序上都必须要走得特别严谨，尤其是在举证上。但是这个案子并没有看起来的简单。嫌疑人的妻子在申诉时的举证，最直接的证据是有人证实亲眼看见了所谓的被害人在超市里进行购物。侦查机关调取了相关的监控录像，也确实看见了被害人，只是这名死而复生的被害人并没有真正的被找到。侦查机关一度追查到了他的一个临时住址，邻居在提供辨认的组图中认出了被害人，但最终的去向却不知所踪。寻人启事发布了很多年却一无所获，所以这一起申诉案无论是作为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是申诉他无罪的证据，其实都欠说服力。卷宗上嫌疑人唐大庆的照片看起来是个很憨厚的中年男人，他的口供卷中漏洞很多，甚至不需要仔细的看都可以发现一些疑点。如果他真的是冤枉的，那么刑讯上就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新建决定先去监狱里跟唐大庆谈谈。在去监狱的路上，傅志接了一通电话，他的手机摔碎之后重新买了一部。新建看见的时候大概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但不免还是有些意外。那一通电话是庄一伟打来的，问他记不记得一个名字，可能跟新建之前办过的案子有关系，但是傅志没什么印象。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并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庄一伟听出他语带含糊，也没有追问太多。 总之他最近还是小心一些。 嗯， 很淡的应了一声。傅志没有去看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新建，他翻动着手上的卷宗，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直到挂了电话他才认真地问了一句， 新建，你知道黄童是谁吗？ 黄童？ 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他摇了摇头， 没有印象。电话是庄一伟打的。 估计出刚才那通电话的来源，新建也没装糊涂。傅志点点头， 庄一伟怀疑给你打电话的就是这个人。 虽然是公共电话亭，但是对面的停车场正巧装了监控的摄像头，调取之后排查出了一个目标嫌疑人。新建皱了下眉没说话，他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都没有。唐大庆本人和照片上的感觉差别并不太大，几年的牢狱之灾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萎靡，满眼都是惶恐和不安的情绪，从坐在傅志和新建的面前开始就一直在搓动自己的双手，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点颤抖。 我真的没杀人。 他小声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是被冤枉的。 新建皱了下眉。 唐大庆，如果你没有杀人，当初为什么会认罪？ 是他们要我认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依然很畏惧，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新建和傅志。 我是被逼的，我没有杀人。 他们都是谁？ 警察。 傅志看到唐大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身后的狱警脸色僵了一下，身为这个系统之中的人，听到这种事难免还是有些触动。或许是因为在大部分民众的眼里，永远是把他们看待成为一个整体的，所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有时候几个人将他们付出那么多的辛苦抹杀掉的时候，很难心里不涌出一股愤怒。